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鹏飞洋洋地离去了，倍感郁闷。到宿舍的时候，许红进进浴室洗澡，桌上有一封信，字迹陌生，落款是内祥。拆开信，信瓤有信还有简报，怪不得这么厚呢。好奇匆忙中本能的先看信，直觉先看落款。安夜，脑袋里嗡的一声。安夜信中说，他们分手后的次日，他接到去农村采访的任务。他呼他都收到了，但是回不了，那个地方不能打军线长途。回来之后又赶着写稿子，刚写完又被派去了另一个地方。怕鹏飞着急，先写此信，怕鹏飞不相信，附上已见报的稿子以资证明。鹏飞盯着以资证明四个字，微笑久久的在脸上荡漾。许红进洗澡出来，抓起桌上的简报看，从头看到尾仍然是不明白，再看一遍还是不明白。文章题目是农民的蔬菜为什么进不了城，农民的蔬菜与鹏飞何干呢？就拿着简报问，这什么呀？鹏飞将简报抽回了，报纸。许红进不客气地说，我知道是报纸。鹏飞只得进一步解释，文章作者寄来的，约好有事儿，为写这东西耽误了，寄来算是个证明吧。基本属实，许红进点点头。那个本报记者安夜，男的女的？直击关键，许红进是何等聪明的人，焉能糊弄啊？鹏飞转变方针，以攻为守。女的，很年轻，长得很好。还有什么问题？许红进还有问题，他对你是不是有那个意思？鹏飞就怔住了，不敢否认又不能吹牛，怔一会儿说，没看出来。那你对他呢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直说。你要是对他有意思呢，我祝你成功。你要是对他没意思呢，介绍给我。鹏飞的回答是，你歇着吧你啊。下午下课，一帮年轻飞行员在操场上打篮球，值班员过来叫鹏飞，一大队老刘执行任务不能按时回来，需要有人替他去幼儿园接孩子。鹏飞有苦说不出，只得去，边走边给自己打气，早见晚不见，正好趁着机会 跟小苏表明态度。小苏看到鹏飞，眼睛一亮，脸啊笑得跟花儿一样，毫不掩饰对他的好感，高声叫着他的名字，径直就走来了，根本就不管旁边有人没人，人家会怎么想。老刘儿子刘辉急着回家，拉住鹏飞的手要走，被小苏拦下来，让他先去玩一会儿，他自己呢要跟鹏飞叔叔说几句话。刘辉就走开了，剩下鹏飞和小苏相对。夕阳映照，小苏的光滑脸蛋儿亮得耀眼，鹏飞不敢直视，眼睛越过那充满魅惑的面孔看后边。小苏很好看，和安叶的好看不一样，如果用植物作比，安叶是白玉兰，主打清秀娉婷，小苏呢是红碧桃，主打娇俏艳丽，是种不分年代不分阶层甚至不分年龄的公认美。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都说苏老师漂亮。小苏从小在赞美声中长大，赞美是自信的土壤，他的主动该因了自信。固然小苏受教育程度不高，但女孩受教育程度似乎不宜太高，高深教育对女孩天性有消失作用，如同智慧会磨钝本能。小苏凭本能知道男才与貌，男主外女主内，适用于古今中外，老天给了自己美貌，让他上得了厅堂，后天呢给了他勤劳，让他下得了厨房。那天在老刘家包饺子，就是他提出来的。本来老刘想出去吃，花钱买省劲儿，老婆不在家，让他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张罗四个人的饭，实在是负担。小苏说不必有负担，有自己呢。事实证明他是对的，方方面面，直觉告诉他，鹏飞喜欢自己。在老刘家的时候，鹏飞的多话是友情，离开老刘家，他的寡语呢是羞涩。都说女人直觉准，还真得分人分时候，过分的自信和过分的自卑都会迷失直觉，尤其是恋爱时节。小苏看鹏飞，笑吟吟地说，明天是星期天，你有事没有？鹏飞横下心来直视对方，明天我有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仍然是那样笑吟吟的，黑瞳仁儿水波般在天蓝的眼白中荡漾。鹏飞扛不住了，把眼睛移开，心里头呻吟，他怎么就感觉不到呢？对面目光直射过来，灼烤脸膛，脸开始发烫，意识到这点，那脸就愈发的烫了。豁出去了，说，早说晚不说，越拖越被动。他咳了一声，预备说，张开嘴还没出声，汗就出来了。眼见鹏飞在小苏的面前面红耳赤，一脸的汗，小苏的心呢就柔软到融化，一种近乎母爱的爱油然迸发。若不是想到学生刘辉在不远处可能会看到，他就会马上伸手去擦拭那汗。小苏熟悉青年男子在他面前的这种反应，有一次一个青年军官在路上拦住他递情书，就是这副模样。大太阳底下 刚干完重体力活似的，眼睛看着别处，把信往他手里一塞，转身就走。那信被手汗印的字迹是一片模糊。鹏飞显然想说什么，张开嘴，没好意思说，闭上，又要说，又张嘴，又闭上，一开一合，一合一开，像只棒。小苏就忍不住笑，鹏飞呢，抬眼看他，目光张狂。小苏赶紧就收起了笑，生怕吓着他，转头招呼了刘辉，对鹏飞温柔的：“你有事儿就先忙你的去吧，咱们以后再说。”温柔的同时，竭力表现善解人意，让鹏飞如何开口啊？那太残忍了。刘辉跑了过来，鹏飞咽下拱到嗓子眼儿的话，带着刘辉走了。关键时刻，选择了得过且过。小苏在背后笑着目送他们走出好远，鹏飞仍然能感到那目送，那笑意，背上都出汗了，心里头又是一阵的悔，为关键时刻自己的怯懦。晚饭之后，本想在营区走走，整理一下纷乱的思绪，没敢，怕万一撞上小苏。是在进宿舍的一刹那有了主意，写信，用写信的方式说。当即坐下，拉开抽屉，拖出本信纸，酝酿措辞儿。许红进回来了，这事儿他可不想让这家伙知道，也罢，明天再写，反正明天没事儿。写好，趁着夜色，送幼儿园传达室去。晚上来了个电话，打乱了鹏飞的计划。电话是安夜打来的，他终于采访回来了，终于给鹏飞回电话了。当时鹏飞他们都睡了，许红进接的。鹏飞接过话筒时，非常不满地咕噜一句：“谁呀？”话是问话，但不是慰问，是用这种方式向室友表达歉意。许红进却郑重回答：“安夜。”鹏飞没理他，对电话大咧咧质问：“谁呀？”真是安夜，让许红进猜中了。其实哪儿用得着猜呀，电话里是女生，年轻女生，不是安夜又会是谁？作为鹏飞预校起的同学，现有同居一室，许红进对鹏飞的社交状况尽在掌握。而听得那边大咧咧的质问转瞬温柔到了呢喃，许红进在暗夜中微笑，得意的同时有几许的羡慕。飞行学院四年，严禁学员恋爱，这刚解禁，鹏飞就直奔新生活了。安夜约见面，明天。鹏飞让他五分钟之后打来，鹏飞得先请假。放下电话，不管不顾地拨电话，直接把中队长从梦中吵醒了。请了假也挨了骂，挨骂不怕，请下假来就行。次日上午11点，鹏飞提前半小时在雨林餐厅13号卡座前就坐，正襟危坐。到目前为止一切良好，早起沐了浴，打的香皂，胡子刮了，皮鞋擦了，本想呢穿那套新军装，穿上对着镜子照照有点生硬，就穿了旧的。好在旧的是刚洗过的，用倒上热水的茶缸烫出了裤缝，看上去还行。 许红进免不了说三道四，意料之中，说也白说，只有一点小瑕疵让鹏飞难以释怀。走在营区的路上，他遇到了小苏。小苏看到他，先是愣了一下，接着又那样笑吟吟地说：“这要去见谁啊？这么精神。”鹏飞：“ 哦，朋友，一块儿吃个饭。” 同时呢，恨自己嗫嚅：“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地说呢？为什么男的拒绝女的是残忍，女的拒绝男的就不是呢？不仅不是，还常被赞美成自爱。男女当真是不平等啊。”小苏上上下下地打量他，目光在他锃亮的皮鞋上停了好几秒，再抬头的时候仍然是笑吟吟的，但是已经看出了勉强。什么朋友啊，这么隆重。那一刻鹏飞庆幸自己没穿新军装，否则给人的感觉就不是隆重，直接是相亲了。要真的是去相亲倒也罢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敢当，问题是他目前还不能确定。不错，这次吃饭是安夜主动约他，但是有背景啊。上次吃饭名义是安夜请，最后鹏飞掏的钱。鹏飞付钱的时候，安夜没跟他争，他尚沉浸在自己的那件倒霉事儿里没扒出来呢。昨晚电话约见面时，安夜说还欠着他一顿饭得还。小苏拦在对面等待回答，他有这个权利。鹏飞说，一般朋友哪里隆重了。又嗫嚅，脸又预备发烫，这时可万万脸红不得呀。可这哪儿就由得了他了，三十六计走为上，赶在脸红之前撤。顾不上礼貌，说句我得走了，时间到了，不等对方回话拔腿就走。感觉小苏又在背后目送，那感觉啊比上次还要糟糕，仿佛自己是个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，被人识破了落荒而逃。可是自己呢，明明是清白的。鹏飞一个人坐在雨林餐厅等，越来越紧张。他刚坐下来的时候，服务员来问他要不要点菜，他说呢等一等，服务员就和颜悦色地走开了。那时候才11点，不到公认的饭点儿。没想一等等了一个小时，12点时安夜还没到。这期间服务员来过 N 次，从问询到建议到命令，要不要点菜，请点菜吧，该点菜了。态度也由和颜悦色到面无表情。该餐厅生意极好，所有餐桌客满，这才刚12点过了，已有餐桌开始翻台了，外面还有人排号。这种情况下你占着个桌子不吃不走，店方能高兴啊。最后领班来了，态度很好的同鹏飞商量，同志能不能请你到外面等。鹏飞态度很不好的拒绝，不能。他正在生气，生安夜的气。你迟到个5分钟10分钟可以，迟到是女孩子的特权，尤其是与男人约会。上次他没这个毛病啊，上次是准点到达的。 是不是感觉到了自己对他有好感，就摆起谱来了？ 嗯，你可以摆， 但得有度啊。过40分钟了还不到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，鹏飞端坐空空的餐桌前，任耳边人声嘈杂，任服务员晃来晃去，岿然不动。4年飞行学院出来的人，不论任何情况下，冷静镇定，从容沉稳如山，这点定力他有。甩手离去，想都没想，不是他的风格，那等于把自己降至女人的水准。他对自己说，这事儿今天必须有一个答案。餐厅午餐结束前，他若是赶得到，就问清楚为什么。若是他赶不到，他们俩到此为止。安夜是拼命的蹬自行车，赶过他前面的一个个男人、女人、年轻人、年长的人。白色的裙裾被风鼓起在身后，降落伞一样的张开，内裤都露了出来。不管谁爱看谁看，只愿能在鹏飞离开之前赶到了，听自己的解释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贺希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安夜拼命地蹬自行车，赶过他前面的一个个男人、女人、年轻人、年长的人。白色的裙子被风鼓起来，在身后像降落伞一样的张开，内裤都露了出来。不管谁爱看谁看，只愿能在鹏飞离去前赶到了，听自己的解释。白色连衣裙是头天晚上为了今天特意买的，之前两次见鹏飞都是牛仔 T 恤，牛仔 T 恤几乎等于他的工作服。作为报社要闻部的记者，经常会有突发的新闻要跑，穿裙子不方便。裙子买回来之后，迫不及待地对着镜子试穿，不得不承认确实好看。商场服务员说她穿上像是白雪公主，听着很是顺耳，但是她不信。那服务员还夸一个胖到愚蠢的中年妇女气质好呢。脱下裙子，细心地用衣架挂起来，洗漱之后躺下。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进来，给白裙子镀上了一层银。安夜安然睡去。不想次日清晨不到六点就醒了，被一种说不清的激动兴奋唤醒了。醒后一切都弄完了，早点都吃了，还不到七点呢。从他这儿骑车到雨林餐厅撑死半小时，就是说他还得熬四个钟头。拿起枕边的书看，好几页翻过去了，方才发现完全没明白看了些什么。书看不进去，那就干活，把12平方米的单身宿舍环视了一遍，然后决定先从擦窗开始。刚刚去外面水房端水进来，呼机就响了，丁杰让他速去人民医院采访，那里因医患纠纷导致了命案。丁杰是药文部的主任，也是安夜刚到报社时的实习老师。虽说年龄相差了十来岁，二人关系却一向不错。丁杰公正宽容，是个好领导，安夜聪明能干，是个好下属。上次去农村采访蔬菜问题，丁杰本想派另一个叫沈刚的记者去，安夜刚从山区回来。孙总呢不允许，农民的蔬菜已引起省委领导关注，稿件必须得一步到位，沈刚不行，那小伙子采访不深入不说，文风也差，动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一连几个晚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，人民一碰到问题了，领导就吃不下睡不着，心情不能平静了，典型的八股啊。 丁杰趁机说， 孙总， 咱报社的招人标准不是说同等条件下先男后女吗？沈刚可是男的。 孙总瞪他， 前提呢？前提是同等条件下。丁杰说， 我觉得重男轻女就不对。 孙总说，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哦，报社好不容易把你培养起来了，能顶个人使了，你又要结婚生孩子养孩子了，工作怎么办呢？ 那次安业去农村写回的稿件见报之后，引起省委书记高度的重视，宣传部还特地给孙总打电话表扬了报社。 这回人民医院的采访非常重要，孙总的指示又是一步到位，新闻拼的就是个心，没时间反复。话里话外透出的意思是希望丁杰亲自出马。 丁杰不是不想亲自，但她丈夫出差在外，家里就剩她和4岁的女儿。要搁平时，她会把女儿托付给邻居，这次不行，女儿夜里发高烧到40.1度，思前想后，她呼了安业。 尽管安业是要闻部最年轻的记者，但他要去不了的话，安业最保险。7:30，安业赶到人民医院，为省时间，直接穿着裙子去的。采访完，写完稿，交给编辑看完通过，12:00。从报社到雨林餐厅，快骑30分钟，约的是11:30。他不相信一个小时后鹏飞还能在那儿等，但是呢，等不等在鹏飞，去不去在自己。万一他在那儿等而自己没去，不仅失礼更是失误。心里头这样给自己打着气，安夜向雨林餐厅赶。快要抵达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，鼓起的裙子刮住了别人自行车的车把，稀里哗啦一连串，3-4个骑车人就摔倒了。安夜首当其冲，他从车和人堆里爬起，拉起车骑上就走，好在车没摔坏。鹏飞看到安夜的时候是12:40，他已经孤身一人顶着压力坐了近2个小时。他微笑起立，点头招呼，起码的涵养得有，他是男人。看到鹏飞居然还在，安夜意外感动，同时庆幸，还没坐下就急急忙忙地讲述迟到的原因。鹏飞当即就释然了，为缓解对方歉疚，同他开玩笑，这么说你是你们报社的主力了？安夜纠正补充，绝对主力。说罢两个人同声大笑。安夜的笑容明亮彻底坦率，不似一般的女孩，要么不敢大笑，实在忍不住就捂住嘴笑，他不，坐在鹏飞的对面笑的呀，鹏飞都能看到他口腔里粉红色的舌头，却是一点不觉失态，非常的生动，非常的迷人。鹏飞心一阵的急跳，下意识的掩饰， 怎么想起穿裙子来了？我以为你不穿啊，是不敢呢。 哎，这不难看吗？白色嘛，也算适合你。哎，别说，你穿上还真有点像那。 及时收嘴，差点咬着舌头。有的话可以想，不可以说，说出来就肉麻了。哼，像白雪公主是不是？安叶替他说了。 哎呦，我的天，人怎么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？ 鹏飞就笑了。服务员笑嘻嘻地过来了，他负责这张餐桌。他因为鹏飞钉子般的精神行为，被领班批了好几次了，束手无策。要是一般的人，他会下逐客令，可是鹏飞是解放军。他递上了菜单，看小两口头对着头点菜。不出所料，解放军等的人是女的，年轻的，好看的女的，要不怎么可能在这儿一坐两个钟头啊？女的说要扇糊，解放军赶紧扭脸对她重复扇糊，她呢就往小本上记扇糊。糊字写完左半边，圆珠笔掉地，低头去捡的时候，看到那女的裙子下边小腿上一大片的鲜红的擦伤，正在渗血呢，上面还沾着不少的脏东西。他抬头问那女的，你腿不上药行吗？别感染了。安叶和鹏飞同时看到的那一大片擦伤，之前安叶是一点感觉都没有。鹏飞骑车带着安叶赶过一个又一个骑车人飞奔上医院，前方是绿灯，他高声嘱咐安叶坐稳，他要加速冲过去，搂住鹏飞的腰最稳。可是哪好意思呢，寻思一会儿，安叶小心捏起了他军装的后襟儿。到路口了，左前侧一个骑车人一点预兆没有的向右拐去，横在了鹏飞的车前。鹏飞反应相当的迅速，猛捏死闸，双脚撑地站住了。没想后面的安叶没防备，从车上摔了下来，不仅再次磕破了已经结痂的伤处，裙子都擦破了。鹏飞是气腾交加，呵斥叫你坐稳坐稳坐稳，你怎么就不能坐稳呢？安叶分辨，我觉得坐得挺稳的。鹏飞一摆手命令上车。安叶上车，鹏飞继续命令搂住我的腰。安叶乖乖地搂住他的腰。鹏飞骑车走，恨恨地说，早这么着不就早没事了吗？莫名其妙。安叶在搂住鹏飞腰的情况下，身体尽量地拉开与对方身体的距离，但是触碰仍不可避免，这让他不好意思，不用看都知道自己的脸在红。幸亏鹏飞看不到，也是仗着对方看不到嘴硬，我不是怕你不好意思吗？鹏飞头也不回，你是猪八戒倒打一耙。安叶就噎住了，自己一向思想敏捷，出言犀利，如今遇到了对手了，或者强手，他被噎得心悦诚服。再强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喜欢的人能比自己强，能与自己做主，让自己能闭上眼睛，不想不看，放心地跟着他走。那天他们终是没能吃上饭，从医院出来就快到鹏飞归队的时间了。两人在街边的小摊上凑合要了几碗豆皮儿，想到吃完就得分开，安叶的心里空落落的，嘴上却说，本想吃顿大餐，从昨天中午就开始进食，结果呢吃这。鹏飞真是饿了，大口吃着笑问，怪谁呢？ 当然怪你，谁叫你只请了半天的假？ 不是我只请了半天的假，而是只给了我半天的假，暗夜同志。 哎，那么下周好不好？鹏飞一震，抬头看暗夜，看不到对方的表情。暗夜说完话，就把头埋进了碗里，专心吃东西。小苏下决心找鹏飞，问他到底什么意思，行还是不行。晚饭之后，估计鹏飞差不多该回来了，他就向飞行员宿舍去。这时候天还没有黑透，天空一片澄明的紫蓝，营区随处可见晚饭后出来散步的人，成双结对。小苏走着心情忧郁，如果鹏飞没看上自己，与他是双重的打击，情感和自信心。从来都是别人追他，他拒绝，被别人拒绝没有过。他必须马上当面问清楚，鹏飞是不是不愿意？如果是，为什么？对面跑来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一弹一跳，如同一头奔跑的鹿。小苏的心咚咚的直跳，不加思索，一步从路边梧桐的阴影中跨出，迎过去高叫：“鹏飞！”鹏飞答应着，打了个招呼，说他来了个同学，到大门口，他得赶去接。边说就边跑，脚步没停。小苏目送鹏飞消失于渐浓的暮色，转身向着既定目标走去，他宿舍等他，正好看看他接来的是什么样的同学，男的还是女的。来人是罗天阳，开着一辆桑塔纳轿车，挂挡打灯踩油门加速拐弯，动作流畅，一气呵成。鹏飞坐在一边忍不住叹，够熟练的啊。罗天阳一笑，嘿，咱飞机都开了，这算什么呀？车是民航一个机长的，那机长说只要罗天阳放了机长，行内称新飞行员当机长为放机长，放飞之意。他呢就把这车便宜卖给罗天阳，自己呢换辆新的。鹏飞叹道，够牛的。罗天阳又一笑，欢迎你到民航来啊。二人到宿舍门口，鹏飞一手开门，一手做了个优雅的请进。罗天阳进去，接下来应该是高声的吆三喝四，许红进在家呀？却没有。鹏飞不免奇怪，进屋一抬头，看到了小苏。此时许红进正在卫生间忙活，刷杯子洗水果，一切待客之琐事，尚不知道罗天阳驾到了。罗天阳和小苏一时间拿不准该谁来招呼谁，怎么招呼，大眼瞪小眼愣住了。一看到鹏飞，小苏的神情顿时就放松了，不用说，这人就是鹏飞接来的同学了，男性。由于高兴，格外热情活泼的招呼鹏飞。鹏飞问他怎么来了，小苏顽皮的笑，来玩啊，不行吗？那强加于人的亲热让鹏飞无以辩驳，只能佯装不知，镇定地替罗天阳和小苏介绍，苏田，我们师的幼儿园老师，罗天阳，我同学，民航飞行员。 小苏大大方方地把手递给罗天阳，罗天阳赶紧接住，包裹于掌心的小手柔弱无骨，由不得的让你冲动，怜香惜玉的冲动。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，眼前的那张脸还要好，晶莹精致，巧笑倩兮，美得你不敢长久直视。罗天阳心慌意乱，握住手中的手就不放，意识到以后赶紧的松开，狼狈的出了一身的汗。好在小苏不在意，他习惯了。那边彭飞拖椅子招呼二位坐，这边呢许红进从卫生间出来，看到罗天阳以后大呼小叫，小苏就对彭飞笑微微地说，你有客人我就不做了，我来是想问问明天晚上你有没有时间。罗天阳、许红进闻此终止了寒暄，静观，加上直视彭飞等待回答的小苏，三双眼睛如六盏高瓦数灯泡，照得彭飞嗓子眼发干，还不能不说话，对小苏干笑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小苏的心沉下来，哼，彭飞否认跟自己的关系。事已至此，没有退路，小苏定定地说，有个孩子家长送了两张票，粤剧《上海小百花》的明天晚上。也好，就此说清楚说透，行继续发展，不行各奔东西，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拖下去，女人拖不起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贺希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